澳門街的第二節回來了，啊，今天是澳門街的感情信箱時間，啊，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司徒文俊，就是一個在澳門負責開班教人溝仔的一個，兩性關係導師，啊，今天呢有，我兩個學生，啊，包括有，烏田心小朋友 Anita 小朋友，就是兩個啱啱我哋講過啦，呢個感情世界係點嘅咧？咁啊 ，Anita 咧又喺度啦，咁啊係時候咧講埋你第二段感情嘅喎。 係啊，第二段感情就同一個同一個福建嘅男仔一齊啦。 福建 係啦。 哇，正！呢個福建之戀咧，真係有啲。係 咪異地戀嚟㗎？ 唔係。 我男仔賣豪仔粥噶，好，你好，繼續。 咁其實呢段真係刻骨銘心。 係，講。 因為由初，因為我哋公司識嘅， 係。 跟住佢約咗我幾次食宵夜咁啦。 係。 跟住就其實我係即係已經係一望佢嗰就係一見鐘情嗰只咯， 好靚仔啊！ 唔靚仔，但係好有感覺。 有冇司徒文俊咁型先？ 差唔多。 差唔多。 不過司徒文俊好好多。 好。 好難諗。咁 有人嘔喎，咩環境啊嚇？ 怕得滯啫。 好，繼續。 係啦，咁跟住同佢開始，跟住佢就追求我啦，跟住我就好快應承咗，所以冇乜浪漫。 系， 咁跟住佢見我咁快就 喂點樣追女仔噶？ 冇啊，佢 即係走埋台級喂 Anita 做我條女啊咁啊？ 唔係，佢係一個好斯文嘅男仔嚟嘅。 咁點樣好？ 請你可唔可以同我交往啊？ 咁佢又未至於係咁即係係咯咁有文化嘅。 定係有個主持喺隔離？你約你跟他牽手嗎？ 唔係咁，只不過好簡單咁樣話同我講話我中意咗你咁樣。咁可唔可以大家一齊係咯，一齊交往一下咁樣咯？ 唉，原來咁易。 咁就係啊。 早知我都用呢啲方法啦。 係啊。 繼續。 即係咪當你對一個人有 feel 嘅時候，其實即係佢就算唔表白嘅話，其實你係咯，即係你都已經自己心裏有數啦。 嗯。 嗯，好，繼續。 咁跟住之後就跟住就好快交往咗，之後就入咗佢屋企住啦，係啊。 即係同居啦。 同居係啦。 咁結果有啲趣事喎，好似。 係啊，第一日入去已經好辛苦，因為睇嘅全部都係福建台。 係。 完全唔知佢噏乜。 即係你話睇電視全部福建嘅電視。 係啦係啦。 咁咪全部講福建話咯。 係啦，即係完全係聽一明一句都聽唔 明。咁如果譬如你話我想睇《非誠勿擾》啊，咁會點啊？ 咁即係佢都會有時都會遷就你嘅，不過你知啦，因為佢屋企人有三個，咁你自己一個啊睇《非誠勿擾》，人哋三個陪你一齊睇《非誠勿擾》，所以自己都唔好意思開口。 係。 係嘛？ 咁就好悶咯，咪。 係啊，好悶啊。 除咗睇電視啦，飲食方面有冇？ 係啦係啦，飲食就成日煮啲鹹粥啊，或者即係食嘅嘢全部都唔係我哋廣東人可以食到嘅。 唔係廣東人嘅 口味啦， 或者唔好話唔係澳門人嘅口味啦。 係啦係啦， 嗰啲係正宗福建口味係嘛？ 係啦係啦。 係咁啊咁你一齊住咁，其實三餐喂食又食唔掂。 三餐都食麥當勞喎，真係食到麥當勞食到嘔。啱先食麥當勞都有少少嘔。 你早講嘛，咁我就買啲國際知名集團大家樂食俾你食啦。咁啊咁嗰段時間咁點搞咧？有冇同佢講過？ 有啊。 咁佢有冇幫你解決咧？ 冇啊。佢其實佢真係唔善於表達，佢話忍下啦咁樣。 嚇、啊！忍、啊、有得忍嘅咩呢啲？ 係啊，即係佢都會話咁落去買嘢食啦，或者食其他啦咁樣。 咁但係喺佢嘅角度啦，有個女仔入咗佢屋企住啦，同居啦。你喺出面領咗個女仔翻嚟。 嗯。 或者即係咁樣講啊，佢係咪應該係有責任去做一個 coordinator， 一個協調員喺中間協調個女仔同家庭嘅？ 但係可能福建嘅男仔比較大男人啲咯，即係佢始終覺得你係一個女仔，你即係你入到我屋企，你就要 嫁雞隨雞。 係啦係啦係啦， 即係入得嚟就冇意義啦，你只可以融入我哋生活， 就唔可以， 就唔可以大家再諗呢個改善方法。 係啦， 係。即係唯一方法就係你要加入嚟就成為福建人啦。 嗯，你要開始係咯。 咁你有冇係咁懟啲鹹粥啊？有冇係咁講福建話喺度？ 冇啊，即係學緊咯。之前會學嘅咯，即係係咯，咁就我就遷就下佢啦，即係會。會即係問下佢呢句福建話點講啊咁樣。 係咪好好嘅女仔啊？阿古博士。 係啊。 但係咪佛爺係唔得㗎？ 但係你有冇發覺咧？其實咧，對，即係你越係想去遷就咧，越係對一個人好咧，就越係反效果。 係。 你覺唔覺啊？ 嗯。 即係正如以前啲人成日話咩男人唔壞啦，女人唔愛啦、嗯，其實係真嘅。你因為冇咗自我而去對嗰個人好咧，即係。倒翻轉咧，你只會俾佢俾佢合住。 但係問題我一直合，即一直都係好自我嘅喎，咁點算啊？ 唔係佢一直對你好，結果咪去到佢頂唔順，咪反你咯，咪、直情反咯，係啊，因為佢都唔同你溝通，俾只我就會話係啊，即係大家傾咯，你有啲你忍下我忍下你咯，但係嗰種情況唔係啊嘛，因為其實源自於你講佢本身係對住你有啲虛偽啊嘛， 嗯， 係咪啊？同埋咁 Anita 咁佢後屘咁經歷咗幾耐啊？後屘喺邊度聽？ 都有年半啦，差唔多兩年啦。 哇！你可以忍受到兩年啊？ 可以啊， 好犀利啊！ 係咪好可愛啲個女仔？ 我唔忍唔到啊！ 係咪啊？係 啊！ 即係如果有男嘉賓喺度，就應該牽手啊，係嘛？ 嗯， 即係牽走佢係嘛？咁去到後屘咁，其實中間會有好多摩擦啊。 會啊！成日為咗啲即係為咗啲小事嗌交咯。 咁例如咧？ 即譬如佢阿媽係啲點講咧，係好慳嘢人嚟嘅，即佢成日都會係咯，啲飯食幾餐咁樣，或者素食幾餐咁。咁有時候我就會話唔食得噶啦，快掉啦咁啊。跟住佢就會係咯，就會話你唔好理佢啦咁樣。但係有時真係已經唔食得，即見到佢都好辛苦，咁我就唯有即係咯，即唔同佢拗咯。 咁呢啲生活習慣上搞唔掂啦，咁即係去到最尾咁都係即係都係因為呢啲事而經常吵架。 係啦係啦。 咁啊，兩個人嘅感情會差咗啊？ 會啊，已經冇乜感覺啦，已經開始。 其實 變咗。 當一段愛情去到各種嘅原因減到冇乜感覺嘅時候，應該點樣做咧？嗰下？ 其實應該要溝通嘅，不過我覺得 福建話溝通，得唔得好認真？ 但係 變成搞笑節目又係 啊。 咁啊，不如咁啊，講下啦。阿烏博士啊，你認為即係烏博士係有學識啦，話明博士啊嘛，你呃翻嚟啊？真係讀㗎，跟住 咧， 屋企環境又有即係唔係話好富有，但係都唔差啦。咁啊，跟住又事業又唔錯啦，即係大學教師啦，又有前途啦，喺澳門又係知名人士啦。咁你覺得乜嘢嘅男人你先要會高興啊？你先覺得可以配得上？配得上我烏博士呢啲咁嘅一等一嘅人才咧？ 咁其實嚟講，其實愛情呢樣嘢都冇話分開，話即係話配得上自己嘅咯。主要係大家可以互相即係點樣講，有話即係有一個溝通到啊，已經 OK 嘅啦，我覺得。 你中意啲咩嘅男人啊？ 大嚿。 仲有咧？ 高。 仲有咧？ 有責任心。 外形係大嚿同高啦，咁有責任心啦。咁咩叫有責任心咧？ 同埋冇咁少家咯。 點為之少家？ 即係斤斤計較咁樣咯。 即係好似我咁樣，啱啱買完個麥當勞，跟住俾翻43.5。 係啊，過咗我半日咁樣嗰啲咧，咁我最 係 啊，我最怕嗰啲咁樣。 琴日請你飲咗盒檸檬茶4.2啊，係咪嗰啲啊？但係嘔心啊，絲毫文盡嘅真係。 即係會有，我之前都遇到嗰啲咁嘅人，覺得哇好惡頂啦，頂唔順啦。因為我本身我自己個人就我係唔會話計較嗰啲嘢嘅，即係太計較我又唔好中意咁樣咯。 咁淨係又高又大件，跟住唔計較就已經可以啦。 唔係，即係都有責任心啦，有上進心啦，係啦。 點為之上進呢個男人？ 即係唔好似話求求其其咁樣過日子咁樣咯，係啦，即係會有啲憧憬啊咁樣咯。 咁其實要求高唔高咧？ 邊要求冇話高唔高，睇下你有冇要求嘅啫。 我覺得你，我覺得你，你嘅要求低嘅，咁其實身邊其實應該不斷有好多風格，好多人都啱你嘅心水啊。 係有好多人出現，但係啲都唔啱嘅。 點解咧？即係夠高又唔夠肥，夠肥得嚟又冇上進心咁啊？ 有㗎，有啲咁嘅嘢，因為唔即係，咦，總之好難講，即係睇你順唔順眼嗰陣時候，合眼緣㗎嘛啲嘢，係咯。 Anita 咧 ，Anita 理想嘅男性係點啊？ 係個男人就得啦。 哇！啊 搞笑啫， 唔好嚇我大佬。 最近要有責任心啦，同埋對感情專一啦。 係係係，呢個好重要。 點為之專一啊？ 好似我咁咯。 你叫咩 ？Dead Air 啊？ 冇啊，有我喺度。 連個天都唔認同你啊！我同你講。 得咁噶？ 咁啊，我其實咧，我成日都話啦，即系咧，好有好多咧，我身邊識好多好嘅男仔咧，好多即係譬如佢有啲條件啊，或者係叫做幾好，即係未必係有錢或者係好有學識啦，但係個人比較風趣啲，又或者係即係個心比較好啲嗰啲咧，有好多咧22、23歲、23、24歲咧就已經同人結咗婚嘅，未必係奉子成婚嘅，有啲女仔好叻嘅，佢識得喺個男仔即係見到佢有潛質，或者佢本身係一件好嘅材料嘅時候咧，就喺佢細個時候就結咗婚。 我覺得再諗住有潛質㗎啦，嗰、那個點知佢衰咁衰啫。 三個字冇眼光。 邊個可能冇眼光㗎？我睇到㗎，我唔會揀錯㗎。 咁結果咧？ 佢衰啊嘛！ 我哋做嘢係睇結果㗎嘛，你明唔明啊？你中途你連佢轉變咗你都唔知啦，係咪？ 唔係你話有冇才料，有冇潛質，同埋個能力啊嘛。如果睇能力嘅話，我可以睇到咯。 咁結果，但係，唉，我都唔識講。你嗰個案太過複雜啦，呢啲唔係我可以容納到 嘅。俊爺爺，你點樣教我哋嘅小妹妹？我哋呢兩個 係 啊，你叫乜？你叫乜尊爺爺嗰啲咁咧？ 你睇多幾集《非誠勿擾》啊？ 係咯，我做嘢嘢， 我身邊都係啊，有啲 case 即係譬如你一定好向往嘅，23、24歲結咗婚，跟住咧結婚時候咧個女嘅仲啱啱讀完大學，23、24歲，啱啱出嚟社會做嘢，好艱苦嘅，個男嘅都係冇呢個即係冇呢個嘅財力，亦都冇呢個嘅社會地位。咁啊，一直咧冇小朋友㗎，即係有好多人都話：喂，我生個仔，跟住攞個仔嚟綁住個老公啊！冇啊，冇呢樣嘢嘅。跟住一直去到而家咧，結咗婚7年8年啦，咁仍然咧感情好好嘅。咁乜嘢都攞出嚟講，因為咧就已經係嗰種咧，就唔係淨止係愛情啦，已經係家人啦。朋友啦，即係好似各項雜撈於一身咁樣啦。跟住咧就乜嘢都可以傾，可以講啦。咁另外就相處咧，其實無論男人之間啦，或者係兄弟手足，或者係其實同老婆都係要講義氣嘅。咁係當中咧係亦都從來嚇咁耐以嚟冇出現過所謂嘅第三者啦。亦都點講啊？即係。因為其實雙方好簡單，人喺澳門嚟計，做嚟做去最尾都係做賭場。咁做賭場嘅，咁自然男嘅會應酬多啦，咁你女嘅放工都會出去同啲同事去玩嘅啦。但係都未出過咩問題咯。咁跟住另外咧，雖然係個個都知㗎啦，都係即係結咗婚好耐㗎啦。咁但係譬如個男嘅咁冇嘢做嘅時候，有時行過又即係可能又會買下嘢食俾佢啊，傾下偈啊，咁跟住咁啊，有時周不時咁啊，有時每年都可能即係 keep 住啦。咁啊，可能譬如話情人節或者有啲日子啦，咁又會自己設計一啲首飾啦，咁跟住又送俾佢啊。咁起碼係全澳門或者香港獨一無二嘅嘢咯。咁其實喺身邊咧，好多人都會話：哇，好好喎，啲感情可以仲咁樣咧，咁樣咁。但係一直冇人知道，其實維持嗰個相處嘅關係咪就係其中一樣嘢係義氣啦，就係好似老一輩對於我哋嘅老一輩嘅人咧， 就唔同而家噶。而家啲人好興嘅結婚咧，即係咪會話大家係簽嗰個財產咧，話係如果離咗婚嘅話係你攞你嗰份，我攞我份，大家係唔會相干嘅。以往就分一半嘅嘛，即係財產唔係共同制啊。跟住另外第二樣咧，而家結婚咧有冷靜期噶嘛。即係你可以啊，簽完紙之後咧，30日內可以悔婚噶嘛。 哦、okay。 以前啲人係冇噶。同埋咧，以前嗰啲結得婚，邊有話咩財產咁樣分㗎？喂，結得就唔會預離㗎啦。點會有冷靜期啊？家下大佬買車咩？買保險咩？唔會有冷靜期㗎嘛。即係其實去到今年咧，我身邊咧，其實咧，我識得嚇，身邊咧係即係我身邊嘅朋友啊，超過18对。情侶或者是老公老婆咧離婚或者分手超過18对，最快的1个月即係悔婚期內悔婚，咁係即係發覺係好多，咁而家啲人咧即係感情好脆弱喎，你哋點睇？ 係啊。 點解會咁脆弱？ 好似價值觀唔同咗咯。 係。 係變得好緊要咯。同埋我唔知係咪本身澳門已經男女失衡啦，呢一樣嘢女仔太多啊，跟住即係男女比例唔平均啦。咁另外一方面，而家好似物質上同埋好多係譬如玩樂嘅嘢係比以前多咗啦，係啦，跟住外來嘅人又多咗啦。 誒 ，Lita 覺得咧？ 我覺得係因為啲男仔。係咯，誘惑太多啦。 誘惑太多。 嗯。 即係好似你中意啲可愛型啊、長腿姐姐型嗰啲咯。 即係唔驚自己揾唔到 咯。係咯。 咁都要有條件先得㗎。 而家唔係㗎，而家進化到咧，聽講咧就係、是、之前啲女仔中意揾啲仔咪送包包嘅，送啲名牌手袋嘅。跟住而家進化到而家啲女仔咧，總之係有男人得㗎啦。 咁容易， 即唔會令佢有冇錢都要搶噶咯，係啊。 咁易？ 係啊。 咁我就唔會長期都係溝唔到女，好連衝啦。 你特殊案例嚟嘅啫。 雖然我要揸拐杖嚇，一把年紀，咁點解我咁失敗咧？好，咁啊，喂，問一下你哋啊，你哋覺得啊，頭先有講過啦，即係維持感情嗰樣嘢啦，另外就心目中嘅理想男士啦。咁另外咧問你哋一個問題，你哋啱啱都講啦，澳門男女失衡啦，咁我哋之前個節目都有講過，喂，你哋覺得而家咧，譬如你哋嚟緊出去揾一個你哋心目中嘅好男人，係咪難咧？ 好，你應該結咗婚係嘛？ 嗯， 係啊。 即係好多好嘅都已經結咗婚， 係啊， 喺市場扭得落嚟嘅賣剩姐咧都係唔掂嘅。 嗯 嗯，肯定有缺點。 即係你知嗎？係啊，有肯定有啲問題。 係啦， 肯定有。 例如，你唔使顧忌我啊，你請講啊，例如咧。 即係已經係剩男嗰種，但係又冇錢嘅。 即係好似我咁，斯文文俊咁，係剩叔，但係又冇錢嘅，係嘛？剩叔啊，又唔係剩男添。你哋嚟計，你哋會唔會覺得即係而家經濟係一個重要嘅問題咧？嗱，我問你，嗱，一個人佢好愛你，窮咧，窮過你好多，甚至乎可能結婚之後咧，可能要你會為佢付出多啲嘅錢銀方面。另一個冇咁愛你，冇咁錫你嘅，但係錢銀上佢可以 cover 曬你嘅，你要邊個？ 我揀第一個喎。 愛你多啲，但係你要為佢付出翻。你介唔介意咧？一個好愛你，你好中意佢嘅老公，但係佢食軟飯啊？ 唔介意。 係咪啊？ 嗯， 即係以兩位職業其實都可以做到呢樣嘢啦，絕對嚇。大家一個賭場嘅大學講師，咁啊， 助理教授嚟噶。 大學教授咧，可唔可以即係你嚟計，你會唔會你會點揀頭先嗰兩個？ 應該會揀第一個，但係我可以冒險要第二個先。 咁要咗先，跟住唔啱咧，就再揀翻第一個，定係一腳踏兩船，一二 未 齊咧？ 即係唔係嘅？咁如果有得揀嘅話，冒險下先咯。 點解要冒險咧？第一嗰個唔係冒險 咩？其實講真，你結婚又好，拍拖都好，好似賭錢一樣啫嘛。邊個知結果啫？ 咁但係你講你第一個都可能係冒險㗎。 係啊。 係咯。 但係第一個嘅話，其實點樣講？ 即 係 佢中意你就冇事底啊。 佢中意我嘅話，但係你話佢，除非佢真係好顧家嗰咯。如果佢又唔做嘢 h 下 h 下，咁我真係唔得啦。即係譬如你翻到屋企，跟住佢又唔照顧啲仔去做功課啊，跟住又唔煮飯啊，你覺得佢食軟飯啊嘛？即係乜都唔做咁，我覺得好唔得噶。你要如果你埋一齊嘅話，要付出即係建立個家庭噶嘛。 嗯。 係咪先？如果連基本連顧家連家庭你都做唔到嘅話，咁我覺得同呢個所謂愛我個男人都冇乜用，冇乜意思嘅啫喎。 嗯。咁所以咧，你就寧願揀個係佢嘅錢多過你，係咪啊？ 可以咁講，即係除非即係睇情況。 你要咁多錢做乜啫？你冇錢咩家下？ 唔係，我係本身唔係話冇錢，但係如果你話可以即係顧到屋企嘅話， 咁如果你咁樣講，即係又要經濟好，又要有人品啦。 咁你人品，咁如果佢真係人品差，你都會揀佢啦。 男揾啊，即係你心目中追求呢對象男男揾啊，好唔好？ 比較難咯。 點解？真係 嗱，其實本身你話我而家缺，其實我根本上乜嘢都唔缺㗎，你都知㗎啦。 係、哦，我知啊。 係咯，其實揾一個對自己好咯嘅人得㗎啦。 咁應該唔難啦、啊，我覺得。你成日有時身邊都有啲 uncle 啊，嗰啲追求者啊。 咩 uncle？ 你好受啲叔叔伯伯級歡迎啊。 唔係啊嘛。 係啊。咁點解你都睇唔上眼呢？有啲有專業人士嘅又話。 唔中意就唔中意㗎啦。 係咪你要求嗰個喎、 啊？冇，絕對唔係。即係睇你都第一眼嘅感覺好緊要咯。 你哋兩個咧，屋企人有冇催你哋結婚啊嗰啲嘢？ 我催我自己嘅都未啊。 咁啊 ，Anita 咧？ 我冇啊，冇啊。 冇即係冇啲壓力。 冇啊。 咁你哋有冇諗過，如果真係揾唔到嗱，我問你啊，你如果真係揾唔到，寧願咪而家最單身落去先咯？定係個心態就係，唔係老啊，都一把年紀啦，係時候好醜醜都揾一個啦，會咁咧？ 會啊。 嚇、啊！真係㗎？我會寧缺勿濫先咯。 即係唔需要啊。我有的是質素，話之我去到50歲 啦。即係你覺得你唔啱，冇人強迫自己。譬如你唔中意食嗰樣嘢，咪強迫食嗰嚿嘢噶嘛。你中意食得落肚先㗎，呢個先係問題。你食唔落肚，跟住你要對佢成世人㗎喎。如果真係要結婚嘅話，好惡頂㗎。 今集你哋講嘅嘢咧，令到我諗起好多嘢，令到我真係諗起你一樣嘢咧，你對成世。點樣可以對成世咧？但係又唔會作反咧？嗬，又唔會散咧？ 係 嗱， 所以嘅問題就係而家我個心態就話、即係隨遇而安啦，即係大家開心過就算啦。而家個心態就係咁樣啦。 咁係咪應該叫隨遇而安的愛情啊？ 唔係點樣啫，係咪啊 ？Anita 咧 ，Anita， 個對自己嘅愛情嘅睇法係點樣？ 其實兩個人一起真的會有，即係點講啊？即係都會厭嘅，真係會厭。即我啲人成日話一生一世，其實好少話會做到一生一世咯。 我問你一個問題啊，你而家譬如啱識到個男仔啦，想同佢開始發展啦，你嘅心態你會係已經係當佢係老公咯，定係純粹係當拍拖咯咁樣？ 之前真的會係即係認定咗一個係即係點講啊？真係會當佢係老公嗰只咯。即係所以先至會開始，即係想遷就啊，或者乜都去就曬佢咯。 即係 但係而家， 老公嗱，我問你兩個問題啦，你分別答我啦。老公同男朋友，你對佢嘅態度會有咩唔同 ？Anita 答先。 老公嘅話，即係你知道佢係老公嘅話，所以你會係點講啊？真係愛嗰種咯，即係真係會係知道相見好同住難，但係。你知佢你一定要同佢住上你啊，生活上面一定要好識關心佢啊，或者睇到有咩需要啊咁樣咯。 即係你唔介意係付出多啲嘅，如果對老公。 係啦，係啦。 好，阿博士啊。 我啊，咁其實嚟講，老公我個當然係同男朋友唔同噶啦。係。咁你老公會即係成日都會對住咧，住埋同一間屋一齊生活。但當然嚟講，可能大家生活環境啊，或者本身嘅家庭背景唔同啦，可能會住埋一齊會產生摩擦啦，呢啲咁嘅嘢。咁慢慢互相遷就磨合下咯，呢個係好緊要咯。咁盡量嚟講有 啊，即係大家生活唔習慣嘅嘢，互相協調下、溝通下咯，呢、這個最緊要咯。係啊。 我問你啊，如果你同你老公感情好好，跟住佢話：，唉，我想出去玩，我而家想出去叫雞，我帶埋你一起出去，俾你睇下我同咩女人玩，咁你會接受接唔接受㗎？ 接受唔到，除非佢又俾我咁樣做咯。 即係佢話一齊玩啦，三 P 啊嘛。 即係各有各啦，即係我覺得你咁樣嚟講已經係好唔俾面我咯。 嗯， 你明唔明啊？我一個我幾要面嘅人嚟㗎。 嗯。 即係你又話去就佢，但係其實都係要老公就你多啲嘅。 咁樣呢一方面嘅嘢，你我覺得雙方嚟講要好公平咯。你做得嘅嘢，我都要做到啊！ 佢男朋友都係噶， 係啊！你咁樣對我，咪咁樣對你咯。你愛我幾多，咪愛你幾多咯。 但係有得咁樣計嘅咩？ 都因為你受傷過啊嘛。 係咪天秤座啲人好中意計㗎？ 會啊，因為你受傷過之後，你覺得點解我要付出咁多？點解你要咁樣對我？ 天秤座人應該同咩星座人會夾啲啊？ 唔知。 同翻天秤座兩個鬥計，即係揾一個咧同自己同月同日生嘅，又同一個星座，又同一日生日，咁啊開心啦，係嘛？唔使煩啦，係嘛？ 咁唔係嘅，咁有時嚟講大家公平咯呢樣嘢。 即係如果我係一個女仔咧，先問咗一個女仔咧，咁男朋友嘅話咧，咁首先咧我嘅心態啦，我唔介意有多幾個噶。 嗯、 你明白嗎？男朋友啫嘛，咁喺我嗰度，男朋友嘅階段咧就係你為我付出多啲嘅，你愛我，我要包包，咁你唔買俾我嘅，我咪揾第二個買俾我咯。你唔得閒陪我，我咪揾第二個陪我咯。咁老實講一句啊，我男朋友多幾個，我覺得起碼而家以我嘅年紀，呢、這個係我嘅能力啊，我嘅 market 嚟噶嘛。咁佢哋個個都中意我啊，咁嗰一日未結婚一日我都仲。不需要揀定咯， 嗯，我知道。 咁所以咧，最多一樣嘢咯，你話，即係我就唔會衰到咧，我喺街翹住一個，跟住又俾第二個見到嘅。咁但係可能我心態，如果思豪文俊係女仔嘅，可能好啊，澳門我咪一個咯，香港一個咯，新加坡一個咯，係啊，即係我會咁樣咯。咁我女人嚟噶嘛，我最緊要咩事啊？咁我譬如我出 trip 嘅，我落機，咁我梗係打俾你啊。喂，喺邊啊？過嚟接我啊！我會咁樣咯。 嗯。 係咪啊？咁第二就我會用一啲女人嘅特權咯，女仔嘅特權咯。我出街我唔係冇錢咯，銀包大把錢，我使用黑卡嘅，但我專係要你俾啊。呢、這個我心態咯，有啲咩事啊？哎呀，好煩啊！你幫我搞掂佢咯，即係我會打呢啲牌出嚟咯。如果我係女仔嘅話，但係老公嘅話咧，我就會一樣嘢啦。因為我思豪文俊係一個有頭腦、有能力嘅女人，我嘅外交能力好高，我亦都出面好多男人諗我嘅，咁我就會利用呢樣嘢咧。既然你係我老公咧，我會幫你，等你去即係我會去自己，即係你可以咁講，我係一個我會自己做一個皇帝出嚟人咯。既然我係一個皇后嘅時候，我就會用我而家嘅能力咧，我會打造一個我自己覺得係掂嘅男人咯。所以我會揀一個蠢過嘅男人，但係咧我會打造佢成為一個出面全世界都覺得佢好成功嘅男人。 嗯， 我會咁樣做，因為咧咁樣做嘅之後咧，佢有啲咩事咧，就算佢幾叻仔都好，人哋眼中嘅叻仔，佢對住佢只係一個 BB， 佢永遠都係俾我操控住嘅。 嗯， 即係如果我係一個女人嘅話， 嗯， 你飛起我，你憑咩飛起我？你憑咩飛起我先？ 我咁激動、啊。 唔係，即係如果我係一個女人嘅話，你憑咩飛起我 啊？ 我唔知係你老婆，你有嘅嘢係我去撐起你嘅。而家我唔係淨係俾錢你啊，我係俾成個將來俾你。 嗯。 即係點講啊？成日都話㗎啦，歷史有得你講啦。漢高祖劉邦，除咗靠翻兄弟，咪佢老婆咯。 嗯。 天下個老婆幫佢打出嚟㗎，係咪啊？係 啊。 咁跟住即係好多都係其實。女人不一定是要做一個即是在未結婚之前可能就是做一個核心一個一把手到你揀定一個老公之後呢你就是做一個擁有著核心價值的第二把手、 嗯、 但是你一定要是男人就是這麼犯賤你要操控著他呢才會維持到永遠不甩的即是僅有些東西是他對著你的時候他會做而他對著外面是做不到的那你就算有價值了 嗯， 即可能有些男人可能他是即我當假如啦，他是 點講啊？係啦，即係譬如佢性方面，佢係一個被虐狂嚟嘅，佢中意俾人綁住俾人打攞油嘅。 嗯。 但佢對住出面咧，對住所有嘅人咧，佢都係個大男人，佢唔知喎，但係得你個老婆你知。咁、你滿足佢，跟住其他嘢可能淨係佢淨係中意你煮嘅嘢食。咁結果咁咪即係你會有啲價值喺度咯。 嗯。 而唔係話淨係公平，愛一定唔可以公平，尤其是女人咧，一定唔可以公平，一定有啲係要揸死個男人嘅。 嗯。 以上呢一番話咧，值500蚊。你哋咧一間錄完音之後咧，就分別啊繳交俾我啦，50支票啊。 哦。 啊，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就要講下。 夠賺咯。 你傻啊！嚟緊先開始啊！經過呢集之後咧，就會有好多女聽眾咧就話：哎呀， 咁金屬有冇打折啊？ 打488蚊，先有運進啊！教溝仔喎，啊十點啊，我溝仔十點啊，你講。如果我係女，我同你講，你哋全部行埋一邊。 剩翻剩女。 我身邊男人俾我玩死，你講。 哦。 係，好，下一節翻嚟啊！我哋講澳門教非誠勿擾嘅可能性啊。 嗯。